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他这是想诱骗你入青龙会？ 没错，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的存在，也想不到五五一个前途无量的花花公子会去信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后来只觉得他的行径越来越古怪，好似想拉我去一个什么地方，还想给我洗脑，我便有意疏远避开他。 他没有继续纠缠你吗？ 有，但关心社的同学都会帮我挡掉。连着几次之后，他自己也好似觉得没意思，就没再来找我了。直到听说他跟冯三小姐订婚，冯三小姐又失踪的事情，再结合他先前那些古怪言行，我怀疑他是觉得我不好上手，之后转而又将冯三小姐当作目标。但当时我也没有证据，只能暗中观察。我发现五五最近一年经常在图书馆借一些与宗教有关的书，儒释道甚至外国的基督教都有啊。还有啊，他在学校正经上课的时间不多，其他时间经常请假不知所踪，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现在想想，他应该是已经被青龙会发展成信徒，经常往这里跑了。冯三小姐失踪之后，我的疑心达到了顶点，我觉得一个好端端的姑娘不能让人给骗去毁了，就暗中跟踪五五，看他是否有嫌疑。 你这也太冒险了。 是啊，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着有机会找到冯三小姐，就一路跟着她来到这里。谁知她居然早就知道我在后面跟踪，故意引我过来，我就被他们抓进来了。当时我还不知道青龙会，只当自己落入魔窟，凶多吉少。于是我急中生智，抱住五五，当场表白，说自己暗恋他已久，只是碍于自身条件不好，不敢高攀无价，才再三拒绝他。可是心中忍不住对他的爱慕，这才跟过来的。我不知道五五信不信我那番话，但他的确表现得意外又得意，我便趁机求他带我离开这里，他自然不肯，说我既然来了就走不了了，就算没有荣幸被选上当祭品，也会当上这里的侍女侍奉贵人。我就问他，祭品是什么，这又是哪里？他告诉我，这里叫青龙会，会主是侍奉尊神的神使，在这个地方所有进来的人都会被净化，净化之后才会被分配去处，我们不需要思考，神使自然会奉尊神之命帮我们安排好一切，我们只需要听从即可。他们所谓的净化，就是通过药物和语言上的催眠蛊惑控制别人的神智。也许是我心智坚定也不信鬼神的缘故，我的神智并没有被完全控制，清醒的时候我会用些办法，比如在手心藏针，刺激意识进一步清醒。 杨春和没有多说自己从被催眠到恢复神智中经历了多少困难，但林殊能想象到，换做另一个人也未必有他这样的勇气和极致。冯三小姐与他素昧平生，他却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的安危潜入这龙潭虎穴，还差点把小命交代了。林殊可以说他太冲动，却不能不赞叹他的勇敢。 难为你了，不过这些人全都是这样被抓进来的吗？ 不一定，非自愿的反倒是少数，更多的是自愿奉献身心。林先生，世道混乱，多少人在天灾疾病下欲求一顿温饱而不得，还有不少地方战乱流离，只要有人告诉他们信奉这位天地四方真神，就能吃得饱穿得暖，从此无惧风雨饥寒，他们立马就会毫不犹豫成为虔诚信徒。还有一些像五五这样不愁吃穿荣华富贵的出身，却自然有另外一些东西吸引他们，譬如权力、金钱、女人。我一开始也没办法理解为何五五要自甘下贱来投奔邪教，后来才知道，原来五五一直有一个喜欢的女人，但她已经嫁人了，富家家境也不是吴家能高攀得起的。五五失魂落魄，对那女子势在必得，却也无法巧取豪夺，才会栽进这里头无法自拔。据我所知，他现在是想抽身也来不及了，青龙会早就把他当成傀儡工具，用来招揽蒙骗不知情的外人入坑，毕竟吴家的招牌在这里，怎么也能蒙一些人。 这边快点， 说至此处，脚步声突然由远而近的急促传来，杨春和赶紧闭上嘴，林叔也不吱声了。刚刚那场混乱还没过去，对方早晚会发现他们失踪的两个，说不定现在已经翻天覆地的在找了。他们躲在这里是很难躲太久的。怎么办？脚步声就在他们的不远处停下，来回走动，小声讨论。 人怎么一下跑了这么多？听说是有坏人混进来了，他们想干什么？ 不知道啊，现在到处在找人，到底跑了多少也不清楚，现在抓住了三个。 林叔憋着一口气的同时又有点想笑，什么叫坏人混进来？感情这些人还觉得自己是好人不成？但他们的话里也透露了不少有用的信息。一，刚才跟他们一样趁乱逃跑的人不在少数，并不是他们以为的只有自己两个，这应该也是林叔跟杨春和躲在这里许久暂时没有被人发现的原因之一。二，这些趁乱逃跑的人里头应该也有和杨春和一样假装自己被控制，实际上却还保留神智的。也就是说，方才冯三小姐身上的肉被剖下来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看着自己碗里的那块尸肉恶心欲呕，只有杨春和忍不住露了馅。三，现在已经有三个人被对方抓住，这里头也许有沈仁杰，也许有岳定堂，这三个人可能会饱受折磨，遭遇酷刑。但林叔自身难保，别说去救人，只要离开这个小小的角落，马上就会成为那第四个人。那些脚步声来去匆匆，短暂停留之后又很快离去。林叔和杨春和又一次安然无恙，但两人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了。 刚才那些人是不是这里的打手护院？ 是，我见过他们的装扮，全身黑色，连头脸都照得严严实实。好像是因为这些人面部多多少少有些残疾，我猜这个所谓的神使在收容走投无路的穷人家时，会有意识地将他们分成几部分，一些是身有残疾见不得光的，训练他们成为护院打手，反正这些人在外头也会饱受歧视，在这里反倒能吃饱穿暖，必然会对神使忠心耿耿。还有一些则是有利用价值的，他们管这叫肥羊，也就是我们这种。先控制神智，在这里待上十天半个月，等斗志消耗的差不多了，再将人放出来。要么像五五那样，因为有所求而服软；要么像我这样的，可能会被带去。 黑暗中，杨春和似乎咬了下唇，没再说下去。林叔知道他的言外之意，像他这样的年轻姑娘，治好的结局也是被贩卖出去，流落辗转人手，或是秦楼楚馆，可那起码还能看见天日，竟是不错的下场。若是更不堪，那约摸是被调教为性奴，永远留在这里，被那些所谓的神使用来招待客人，直到完全用坏了被丢弃为止。想想这姑娘可能会有的未来，林叔不由庆幸自己进来了，最起码几人合力孤注一掷还有逃出升天的机会，否则杨春和孤身在此很可能永远沉沦，外面的人不知他曾经是为了救人而进来，他的父母也会神伤悲痛不已。 我有一个想法。 你说。 杨春和看不清林叔的面容，却下意识觉得他是个可靠的同伴。那些小报上的破案连载实在太深入人心了，在辕门血案之后，作者一看市场反响不错，又接连写了个什么李小姐失踪案、无人接收的电报等等，虽然都是凭空杜撰，跟林叔毫无关系，但用的还是以林叔为主角，情节紧凑，悬疑深入人心，读者们自然而然对林叔如雷贯耳，连带杨春和对这个临时搭档也有了无限的信心。 你知道这些黑衣人休憩的地方吗？ 这些黑衣人在山庄里的地位再低，肯定也是需要休息的，只不过他们一般都是成群结伴的出现，很难找到落单的。幸好这里处于地下，又常年昏暗，这在造成囚犯心理压抑的同时，也给林叔他们现在提供了便利。尤其刚才逃出来的人不少，现在黑衣人在四处巡捕，林叔有个熟悉道路的杨春和比别人多了点优势。 我没去过，但上次跟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有个三岔路口，我上次不敢乱逛，生怕回不去。 林叔跟在杨春和身后，手搭在他肩膀上，以免两个人在黑暗里走散。山庄地下同样是占地广袤，林叔怀疑这里头的面积丝毫不比地面上的山庄小，完全像是无数个小型仓库用密密麻麻的通道连接起来，堪比迷宫。连山庄主人自己可能都未必能完全认清道路，更何况是在如此黑暗的环境之下。那些黑衣人只能在有限范围里活动，离开了那个范围，他们同样也会迷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刚才那么多人趁乱逃出去，至今却只抓到了三个人。路上偶尔会有一盏小灯，玻璃罩里微弱闪烁的煤油灯，因为这里空气流通差，灯芯若隐若现，将欲熄灭，能照到的范围很是有限。 就是这里，我上次最远就来到这里，前面的没去过了。 林叔就着灯火摸索一阵，依稀能察觉这的确是有一个三岔口，他们两人是必然不能分开走的。再者说，只有两个人分开走了两条路，还剩下一条， 走左边。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